1.218， 澳元兑美元0.77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58美元，卖出1889.2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今早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区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痰多咳嗽除了是普通伤风感冒之外，还可能是有很多病的症状的。 即是你有个症状是感冒或者流行性感冒之后呢，还有咳呢，咳了三个月，那我们就要想想有没有肺结核呢，有没有肺癌呢，所以这些情况底下呢，我们要做一些检查。 星期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主持《清晨省理》，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助你了解肺部健康。痰多咳嗽除了是普通伤风感冒之外，还可能是有很多病的症状的。 即是你有个症状是感冒或者流行性感冒之后呢，还有咳呢，咳了三个月，那我们就要想想有没有肺结核呢，有没有肺癌呢，所以这些情况底下呢，我们要做一些检查。 星期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主持《清晨省理》，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助你了解肺部健康。 阿妈今天打了十几次电话给我，叫我回去吃饭，但是我都开心的。 虽然阿爷不认得我们，但都知道我们锡他的，因为我们成日陪他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署网页看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的资料啦。 还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月份听下六月天咧，就真系啱晒数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二啦，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星期四嘅清晨十里咧，由钱佩佩由今个星期开始咧，佩佩咧就会为大家主持星期四啦、星期五啦，同埋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嘅。希望咧都有好多好歌啦，同埋一个愉快嘅声音咧，可以陪伴大家咧每个星期三天嘅早上啊！嗱，咁啊，头先都讲咗啦，已经嚟到六月天啦，而家已经系六月十号，2021年噶啦噃，农历系一个新嘅月份开始啊，五月初一，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外边落着毛毛细雨。五点几会唔会都仲系梦中嘅？会唔会有时都会回想下自己细个嘅时候嘅情况呢？尤其是可能年纪大咗咧，更加中意想当年啦，嗬。会唔会回想下自己14岁嘅时候系点咧？ 问我怎么可再相信？为我不再次痴醉，任你讲到天花会乱坠，谁人愿再听一句？再把你相信，是你所说没根据，是我早已心念欲碎，过去痴迷尽过去。 永远存在。 迎入进路，请你换来明不要再不要我，现在浪漫感觉放我发誓爱，而清风的温馨在冷雨中送热爱，默默让痴情突破障碍，不许红日教人分开，悠悠凉夜不厌。 黎明不要来，通常呢就喺呢一个临天光嘅时候呢，唔係好想起身嘅时候呢，就会諗起呢一首歌黎明不要来，因为呢要起身返工返学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要返工返学呢，今日可能要早啲啦，因为今日呢有雨，可能呢交通上面都唔係咁方便嘅。咁天气预测係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啊，最高气温呢约为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呢，间中係有骤雨同埋雷暴，周末期间风势係较大嘅，室外温呢26度，相对湿度96%啊。继续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啊。 长街的一角，黄叶渐衰落，是我孤单的身影，跟清风说感觉，记挂着在你臂弯，曾轻轻的亲我，吻脸上浅浅的梨涡，长街的一角，弥漫着冷漠，尚看清楚心中撕碎的片片感觉，满脑是你扮笑胆和不羁的嘴角，我不敢说 I love you。在长夜舞不醒，自离别在那日，忘掉了欢笑，到每天数不清，是情或忧，是无夜或思想的每分，仍痴痴爱着你。 福是快乐，剩我孤单的身影跟清风说感觉。每晚梦里亦会记曾依偎的街角，似醒似醉似梦里，怀念着笑声共背影，孤清的晚上外中天渐亮，至离别在那日忘掉了欢笑，到每天数不清是情或忧，是无夜或思想的每分，仍痴痴爱着你。Once again 是妄想，孤清的晚上外在天渐亮，至离别在那日忘掉了欢笑，默默去想数不清是情或忧，是无夜或思想的每分，仍痴痴叫唤你。 今朝咧好想播呢一首歌，因为今朝咧喺个长街嘅一角里边咧，我俾一只小动物，系咪应该话小动物小昆虫吓亲，就是、一只好大只嘅曱甴。朝头早咧，咁啊佩佩都几精神下嘅，不过俾只曱甴再吓一吓咧，就再精神多啲。林忆莲《长街的一角》。今朝咧集中咧就播放好多女孩子嘅女歌手嘅歌曲。呢位朋友你仲记得吗？ 人在暮色深交水，恋爱字句共那歌曲，都会一一的记取。歌曲在重提心碎，分开了仍然心醉。但是几多真爱今天竟告吹，留在旧屋灯光里，冰冷夜雨陪着歌曲，仿似空空的废墟。星光引路随风去，只要同度百千岁，未料此刻短变绝唱的字句。常在雾里灯，孤单靠在墓前，看着你的名字。假使再共你相见，只得冰冷旧照片。他朝在梦里相见，也是仍旧那么远。但愿天边海角复见，心未变。夜深的思绪，总爱自醉，人在不知不觉心中想再追，追忆似寒夜飞水，当天爱随时光去，已正深宵等你归家返故居。谁在夜色早飘去，转眼逝去，宁愿当天跟你一生早暗去。假使爱长存心里，假使我共你相距，就用呼呼风雨问我怎面对。常在雾里灯，孤单靠在墓前，看着你的名字。假使再共你相见，只得冰冷旧照片。他朝在梦里相见，也是仍旧那么远。但愿天边海角复见，心未变。 别。假使爱长存心里，假使我共你相许，就是天边海角亦会等下去。 他名字叫做蔡乐儿，有这首歌《绝恋》。在落雨天的时候呢，我很想播一些跟雨水有关的歌曲，想起这一首林志美《雨夜钢琴》。 钢琴来做玻璃窗后看雨丝，微亮是这寂寥午夜时，我弹琴望雨，不经意地再奏出一首老调子。钢琴仍在欣赏窗外细雨丝，从来未理见伴有泪意。钢琴似不知当天你像我那般喜欢这调子，微雨里琴声中凭泪珠打拍子，人已去留空空，流泪已没有意思。激愤敲琴仿似质问，问情缘为何尽变遗憾，激愤敲琴，边爱边恨，恨情人仍留在心，伤我心。 个钟咧又好快到五点半钟啦，咁啊即系话咧，我哋要先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一个小时，当然仍然有好多靓歌送俾大家啦。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准备听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撤回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对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及通讯软件 WeChat 的禁令。不过他同时指出，联邦政府应该评估以中国为基地的应用程式和软件带来的威胁，以应对任何为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和经济构成的风险。拜登认为应用程式可以存取用户大量信息，进而令美国的对手获取相关资料。去年八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下令中国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内在美国的资产，其后又以行政命令方式禁止下载和更新腾讯旗下的 WeChat。 不过有关禁令因为诉讼从未正式执行。中方去年曾经批评美国时任政府打压中国科技是宰割、霸凌和强取豪夺的行为，本质是政府胁迫交易，强调中方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一项调查将新西兰的奥克兰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这项年度调查为全球140个城市进行宜居排名，考虑的因素包括稳定性、基建、教育和医疗保险。调查人员指出，相比去年，欧洲一些城市排名下跌，澳洲、新西兰和日本部分城市就上升，反映新冠疫情是今年排名的决定性因素。调查认为排名上升的城市对疫情爆发作出迅速反应，最大程度减少确诊个案，透过放宽抗疫限制措施保持当地的宜居程度。美国各地据报有数百万剂强生公司的新冠疫苗未被使用，部分即将过期，可能引发浪费问题。各州和地方卫生官员呼吁联邦政府统筹并协调重新分配疫苗。有专家就建议当局应该考虑将过剩的强生疫苗捐赠到海外。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四月时一度宣布暂停分发强生疫苗，引发外界对这款疫苗安全性的疑虑。同时随着全美疫苗接种率逐步放缓，未使用的强生疫苗越积越多。有白宫疫情顾问早前承认，分发给各州的部分强生疫苗有过期风险。石硖尾一间院舍发生火警，六个人吸入浓烟和烧伤，送往两间医院治理。昨晚十点半，宝良局深水埗综合复康中心发生火警，消防到场时，消防洒水装置已经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院舍内有风扇短路引起火警，起火原因无可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447点，下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19点，下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9.65，瑞士法郎0.896，加元1.211，人民币6.389，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3美元，卖出1,888.8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

彼此间不再依恋。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争执的分手，笑与脸聚满面，掩饰我泪痕，心里边实太乱，恨似世界反转面，风雨中的痴缠，风雨中的斗转，我这晚怒海又重现，今晚风雨依然，孤单哭泣不眠，细雨里 如果你有听海佩佩做节目的朋友呢，都会发现这首歌我都很喜欢播，特别是雨天的时间。方丽莹伤感雨天。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5:42，听近日有星期四早上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这首歌原本我是喜欢日本版本多一点的，因为真的很喜欢这个旋律。不过今天呢都是播放广东话的版本。唱歌的朋友印错线。 夜在变暗，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华府里却仍在冷沉梦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与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永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急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像群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牵满寂寞，荡落这港湾。变暗，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何故泪却仍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愿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用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长裙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牵满寂寞，这港湾回忆。 心间。 原装咧就系嚟自1977年山口百惠嘅《秋鹰》，咁啊改编咗呢一个嘅广东话版本之后咧，就有深夜港湾有恩楚善嘅歌声啊！提提大家啦，出边咧就落住雨啦，咁啊，所以如果谂住出去做神运嘅朋友咧，就要立意留意啦。咁啊，亦都如果即系谂住即系今日偷懒瞓多两个字先起身咧，就唔好啦，因为落雨咧通常都会塞车嘅。今朝咧拣嚟好多女歌手陪伴大家。讲起女歌手，点可以冇咗佢呢？ 夜已轻轻跨春窗，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风中叶言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无恙，深宵独行，盼雨路途上，将地上遗下废纸张，风吹进这心窗，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天真梦乡，满足下课旧日愿泪雨尽放，满足下课枯干发碎，花香再香，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风中叶言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盼雨路途上，将地上遗下废纸张。这心肠，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身上，他的眼光似梦呓，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身力，不禁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天真梦乡， 同样地都是山口百惠的歌曲啊，咁有同名歌曲《曼珠沙华》，不过广东话版本呢有我哋阿妹姐梅艳芳嘅呢一个同名歌曲。啊，讲起《曼珠沙华》咧，咁点解今朝播呢？其实咧就前两日咧就睇翻呢一个十月初五的月光，即系初哥哥咧嗰套戏。咁咧陈万娜里边嗰个角色咧就系叫曼珠沙华，所以突然之间谂起咧今朝想播呢一首歌。好啦，咁啊嚟到咧5:11嘅咯噃，咁啊讲下呢个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啊。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啦。周末期间风势系较大嘅，室外温咧26度，相对湿度96%啊。嗱，讲起咧，即系话讲女歌手唔可以唔提梅艳芳啦。你会唔会觉得唔可以唔播呢一位女歌手呢？佢都曾经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大家都好鍾意佢嘅歌曲啊。王菲啊。 只有天过去能再现，从头停留在某一次，但愿能弥补你缺别那段，对你痛哭多一片，多一次缠绵，令你发现我在颤抖，如求你可怜，拖到目前，无奈我那天一个转身，明白我心意，但愿能弥补趁你还住时，要你再讲多一次，多一句诺言，令你告别以后某天和情侣。 听过咧有王菲嘅呢一首《无奈那天》啊，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7嘅咯噃，一阵间咧就会听到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继续有半小时嘅清晨上嚟啦，一阵间咧有健健康康再清晨，今日佩佩咧就请嚟心脏科专科高国俊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如果有长期病患嘅朋友打疫苗要注意嘅事项噶噃。呢、这个时候我哋有前辈何嘉丽嘅歌声。 报情长中许多错愕，被爱时形成三个。你若然留意每一段情，看多了就醒觉。缘分碰上了，你不用忘，看因缘上交错。若勉强结合，怎会开心？被爱掩盖快乐，相爱要吻完雨份，每份情感有口播，让爱意在身心，柔情从头赴汤，奇妙处境。在人纵报情长中许多错爱，被爱时形成三个。你若然留意每一段情，看多了就醒觉。缘分碰上了，你不用忘，看因缘上交错。勉强结合，怎会开心？被爱掩盖快乐，相爱要吻完雨份，每份情感有口播，让爱意在身心，柔情从头赴汤。 引起火警，起火原因无可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今早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区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同埋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风1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西沙吹西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瓊斯指數收市報34,447點，下跌1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市報4,219點，下跌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6，日元109.64，瑞士法郎0.896，加元1.211，人民幣6.389，英磅對美元1.412，歐元對美元1.218，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8.3美元，賣出1,888.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 FM 99.4 將軍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疫情以來，多謝大家自覺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环保婚礼物资租用店店主 Kaki 要挑战我哋， 喺想买新衫嘅时候，可以买二手衫或者系古着呢一类嘅绿色时尚咯。无论系实体店或者系 网上都有， 系啊，都近呢几年系多咗好多二手衫店或者系古着店。 想知道主持李浩辉同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市民去接种疫苗，其实接种疫苗有乜嘢帮助呢？ 帮助就大啦！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传播率，若果全家人都接种咗疫苗，一家人就可以得到保护。除此之外，疫苗会刺激免疫细胞产生抗体，对抗病毒入侵，咁就算感染病毒，严重情况亦会减少。仲有啊，若果有足够嘅市民接种，就可以产生群体免疫，令疫症在社区爆发的机会大大减低，保障我们的医疗系统。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09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节目嘅，咁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6月10号星期四嘅早上啦，农历系一个新嘅月份开始啦，5月初一。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6%啊！咁由今日开始咧，星期四咧就会由佩佩为大家主持节目啦。咁而喺清晨爽利嚟到6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咁啊，今日咧佩佩咧就请嚟咗心脏科专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咧，就同大家就系讲解一下同心脏有关嘅一啲嘅问题啦，或者同心脏有关嘅一啲嘅健康嘅知识啦。讲紧咧近排咧，大家都好即系 门嘅话题一定系讲打疫苗啦。咁究竟有慢性疾病嘅朋友仔打针要需要注意啲乜嘢咧？咁一阵间咧就高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解嘅。咁至于你话阿佩佩咧就最中意咧播一啲好好听嘅歌曲。近排咧，相信如果大家有留意公仔箱咧，都会睇到有歌唱比赛即系出现啦。咁有一个小妹妹咧就唱咗一位前辈嘅歌曲，林珊珊主唱嘅。呢一首嘅恋爱预告之后咧，哇，好大嘅回响啊！即系直至到现时为止咧，就喺网上系有86万嘅点击率啊！哇，咁佢唱，即系我都听，即系有特登即系听翻佢唱呢一首歌，觉得确实唱得真系相当唔错。不过呢一首歌本身咧都好好听，咁啊，除咗林珊珊唱歌之外，其实陈百强都唱过啦，梁咏琪都翻唱过啦。咁但系咧，当然今日都系播翻林珊珊嘅版本。都是佩佩最喜欢最原汁原味的版本，很有少女味道的这首歌曲《恋爱预告》林珊珊。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逢星期四的健健康康在清晨呢，在今个礼拜开始呢，除了有佩佩之外呢，还邀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高国俊医生的。高医生早晨。 早晨。 高医生啊，记得上个星期五呢，佩佩呢就跟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呢就谈论到这个打疫苗啊定是不打疫苗这个的问题的。咁相信呢好多朋友仔呢都会有这个困扰啊，究竟呢我的身体能不能够可以负荷到那支疫苗的副作用呢，咁大家都好担心，或者呢好想去打但是又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打。咁究竟点样先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打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的疫苗呢？ 是好多人呢，我啲病人呢都有问我呢个问题嘅，到底我适唔适合打啊，咁我系咪唔适合打嘅话又点算啊咁样。咁首先呢我就要厘清一点呢，就系呢我哋呢最好呢就系如果可以打到疫苗嘅话呢就会打个疫苗嘅。咁但系呢我哋亦都清楚知道呢，如果本身有慢性病嘅病人呢，包括系有呢个血压高啦、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嘅话呢，佢哋可能咧，因为身体嘅状况咧，就会冇咁容易去承受到打完疫苗之后嘅副作用嘅。但系另外一方面睇，如果佢哋系冇打疫苗，而万一系患上咗呢个新冠肺炎病毒嘅话咧，佢哋嗰个死亡嘅风险咧，亦都会更加大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要去睇清楚。有慢性病的病人呢，到底他们是适合打定是不适合打。那哪些人是比较不适合打的呢，就是有一些不稳定的慢性病了。包括说他血压过高啊、血糖过高啊、已经气喘啦、脚肿气喘、心衰竭未是搞得掂啦、或者是他那个心脏的血管已经很窄，可能他行几步路已经心绞痛的。咁呢啲就是不稳定，我哋都唔会建议他打㗎啦。 哎，不过咁喎，高医生你头先讲高血糖啦、高血脂啦、高血压啦，呢啲三高香港人好普遍㗎喎、哦。 係啊，冇错，係啊。 係咪咁，同埋你话控制得好唔好，我觉得香港人一般啦，大部分嘅人控制都系好一般㗎咋。你头先所讲嗰啲真系好都好严峻下。如果我又唔系话唔听话，但系又唔系话特别好嗰班，咁五五六六咁真系好迷茫㗎喎、哦。 我哋都有一个指标嘅。 係。 即系基本上呢，如果系要去到就快要去到入院你要看清楚，或者要好密覆診嚟去搞掂嗰啲指標呢，譬如話血壓嗰度佢如果去到上壓去到160啊、或者佢啲血糖去到13、14啊，咁呢啲都要密啲覆診嘅話呢，我哋呢啲都當係不穩定嘅慢性病嚟㗎啦。 咁啦，即係話如果控制得好嘅，需唔需要话控制得好几耐先为之控制得好呢？我上个月都好曳嘅，今个月咧我谂住打下呢一个疫苗啦，所以我今个月就乖乖地啦。咁我有一个月时间乖乖地，系咪就已经得呢？ 如果系净系呢啲慢性病嘅话咧，咁就已经可以去噶啦。咁当然啦，仲要睇埋你有冇其他嘅慢性病啦，譬如话系咪有心衰竭啊，或者系你啲心血管窄啊，或者系个颈动脉好窄，容易中风啊，呢啲嘢都要去睇埋嘅。咁但系如果其他嘢冇嘅，纯粹系话血压啊、血糖啊呢啲稳定咗咧，咁都已经可以打噶啦。 咁但系即系如果有啲朋友仔唔系睇私家嘅，佢系睇公立医生嘅，可能要好耐先至会去复诊一次噶嘛。咁系咪即系都系自我评估，然之后就去打，定系都系唔好啦？等到复诊期复咗诊先至去打呢个疫苗咧？ 我觉得咧，如果系咁嘅情况咧，我相信你系讲紧话佢复诊嘅地方系专科门诊嘅。咁但系嗰啲病人可以去揀嘅咧，就系去普通科门诊嗰度。普通科门诊咧就唔需要咁耐先至有得复诊嘅。佢可以打电话去预约普通科门诊嗰度。咁所以咧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解决嘅办法啦。咁另外一个解决嘅办法，当然就系去私家嗰度。可以睇普通科嘅门诊嘅医生，然后再同佢商量过，睇下有冇需要去转介啲专科嘅地方再进一步检查。咁呢个都系一个解决嘅办法。 咁亦都我谂，如果尤其是香港嘅长者朋友，其实有医疗券啦，其实都可以善用你嘅医疗券去做呢一件身体检查嘅事噶嘛，系咪？ 系，冇错。 嗱，咁啊，头先又讲到啦，即系可能系有一班朋友仔本身都可能有一啲三高嘅情况出现，咁佢哋可能特别去理解到自己嘅身体啦，讲紧。后生细仔，可能佢从来都唔知道自己有问题嘅，又觉得自己好精神啊，又觉得自己咧各样都好好嘅。 是不是就不需要理会就直接就可以去打呢？定是都是不要了，就算后生细仔呢都是检查一下自己血糖啊、血压啊、或者血脂啊，咁先至好去打疫苗呢？ 啊，你个问题都问得好好。我哋都知道呢，大部分嘅人而家喺香港呢都系冇 check 过佢自己嘅血压啊、血糖呢、就直接去打疫苗嘅。咁、你头先所讲嘅后生仔应该都包括喺里面呢一在内嘅。咁我哋有啲咩情况下我哋先至会系特别去筛选话咩人系需要去check 下係咪真係有呢個問題呢？咁、可能係佢已經有一啲先兆呢，就懷疑自己係血糖高嘅。 例如呢， 例如話糖尿病嘅徵兆呢，就係三多，係啦，食多、屙多、飲多，係啦。咁如果有啲咁嘅情況呢，就可以值得去再檢查下係咪真係血糖高啦。 咁除咗血糖高啦，咁高醫生你係心臟科㗎嘛，咁血脂高，我唔照过个心脏啲血管，我唔知道自己血脂高㗎喎、 血脂高就唔係真係算係一个不稳定嘅慢性病嚟嘅。同埋亦都好慢嘅。譬如话我而家今日开粒降胆固醇药俾你，分分钟都要去到三个月后呢先至真正呢可以降到去预计嗰个目标嘅。咁係一个好慢性嘅慢性病，咁好难係不稳定嘅。所以呢胆固醇呢样嘢就反而唔需要咁担心啦。至于血压呢样嘢就亦都係比较难去测嘅。 哦，即係呢排考试季节呢，就即係血压通常啲家长都会飙升㗎，所以就唔好打住啦，係咪？ 又唔係，因为呢嗰啲叫做紧张性嘅血压高，唔係原发性嘅血压高呢，就唔算係一种病嚟嘅。我哋平时做运动，我哋嘅血压都会高噶啦，咁所以呢个都唔系问题嚟嘅。 系，咁但系即系其实一般人，即系如果你真系准备去打呢个疫苗嘅时候，其实都量下血压系一件好普通嘅事嚟嘅啫。其实每一日都应该做，咁即系测试咗自己啊，原来喺静止嘅时候个血压都系正常嘅，就唔需要担心啦。可以咩咁讲咧？ 系，同埋咧，我哋就算系去打疫苗之前咧，我哋嗰啲姑娘咧都会可以同佢病人咧去量一量血压嘅，咁喺嗰度咧已经可以有啲初步嘅筛查，睇下佢系咪适合嘅。 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担心啦，系嘛？ 因为我譬如话我之前有一个病人咧，佢已经系有血压高，咁我开咗啲药咧可以降到嘅。但系因为佢去到会场太过紧张，量出嚟血压高咧，个姑娘都系要佢唞定咗先，然后再 check 个血压。原来而家正常翻啦，咁先至要同佢打嗰啲疫苗嘅。 嗱，咁头先就讲啦，三高嘅朋友仔咧就可能即系特别注意啦。咁啊，血压高啦。如果血压低嘅，又关唔关事呢？ 血压低咧就未必咁有关事嘅、可能系要注意一下，因为佢呢个唔系病嚟嘅，血压低，除非佢系急性噶啦，慢性嘅血压低咧，就好多时响一啲年轻嘅妹妹仔咧就会有嘅， 系啊，即系面青口唇白嗰啲啊嘛，系咪？ 系啦，加上又睡眠不足啊，又唔做运动啊，咁就好容易会发生。咁呢啲我谂系日常生活嗰度改变啦，但系唔系话一个唔准去打嘅，不过要注意一下，你如果打完个疫苗之后咧，有机会咧系会头晕嘅，咁所以咧，如果佢哋血压低嘅，再打完之后，可能会比其他人更加容易头晕，这个就要注意啦。 咁当然啦，即系其实你准备去打疫苗之前，我相信都要有充足嘅睡眠啦，亦都即系可能嗰个礼拜都要食得即系健康啲啦，咁或者如果可以嘅话，做下运动啦，咁然之后个身体咧个机能上边咧都系好 fit 嘅时候去打咧，相信即系嗰个叫做嗰个叫副作用咧都会减低一啲嘅。 你可以当咧打呢个疫苗之后咧，会有一个感冒或者伤风咁样嘅症状，你预咗佢会有，佢真系唔系好似普通嘅伤风感冒嘅疫苗咁样咧，系打完之后可以完全冇事嘅。佢的而且确咧，佢会引起到呢啲症状咧系会多啲嘅，咁所以咧大家最好咧就有少少准备，令到个身体健康啲，然后先再接种咧，咁就会万无一失啦。 其实都好啊，俾个机会自己去做得健康啲都唔错啊，呢件事系咪？好啦，咁咧今日唔该晒咧，就系心脏科专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一个疫苗继续探讨一下咯，好唔好？ 好， 拜拜， 拜拜。 爱何以竟找到我，在刹那间发生，好比梦里闪过的火。你从我心中经过。 让我彻底我错，真的叫我非爱不可。怨叹着你，就是没自我，亦未能为什么愿永远疯魔。就是在玩弄我，亦自愿受着过错，道别和未说，亦尽量去拖。呈现出一切去求你这一晚陪伴我，只需当打发时间，别疑虑太多，留住这一个夜晚，再明日重播，陪伴我一世，至少守爱的幻歌。世间一切也无法去抵抗这一刻，不管真心更满遍，亦同样结果。来吧，再一次被你欺骗，未为过。明日我一个夜里再哼这首幻歌，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二十七分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咯噃。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6%啊！再见到大家系听朝早嘅清晨爽利，约定你啦，星期五清晨爽利，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听朝早再见，拜拜。 我已经找到我，在刹那间发生，好比有你闪过的火。你从我心中经过，让我彻底无助，真的叫我怨叹着你，就是没自我，亦未问为什么，愿永远疯魔。就是在玩弄我，亦自愿受着过错，道别话未说，亦尽量去拖，呈现出一世去求你这一晚陪伴我，只需当打发时间，别疑虑太多，留住这一个夜晚，再明日重播，陪伴我一世，至接受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一宗怀疑狂乱驾驶案，一名警员受伤。凌晨一点前，警员在葵涌和义合道及 石宜路交界巡逻，截查一架可疑私家车，司机冇理会警员指示，突然加速逃去，撞到一名警员，警员手部受伤，送院治理。案件列作冇有效驾驶执照、冇第三者保险同埋狂乱驾驶，暂时未有人被捕。美国各地据报有数百万剂强生公司的新冠疫苗未被使用，部分即将过期，可能引发浪费问题。各州及地方卫生官员呼吁联邦政府统筹并协调重新分配疫苗。有专家就建议当局应该考虑将过剩的强生疫苗捐赠到海外。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四月时一度宣布暂停分发强生疫苗，引发外界对这款疫苗安全性的疑虑。同时随着全美疫苗接种率逐步放缓，未使用的强生疫苗越积越多。有白宫疫情顾问早前承认分发给各州的部分强生疫苗有过期风险。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一项调查将新西兰的奥克兰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这项年度调查为全球140个城市进行宜居排名，考虑的因素包括稳定性、基建、教育和医疗保健。调查人员指出，相比去年，欧洲一些城市排名下跌，澳洲、新西兰和日本部分城市就上升，反映新冠疫情是今年排名的决定性因素。调查认为排名上升的城市对疫情爆发作出迅速反应，最大程度减少确诊个案，透过放宽抗疫限制措施保持当地的宜居程度。在北京，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南韩外长郑义溶通电话。王毅说，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充满冷战思维，挑动集团对抗，不利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中方坚决反对。又指中韩作为友好邻邦及战略伙伴，应该把握是非曲直，坚持正确立场，信守政治共识。王毅又说，中韩双方要继续用好联防联控机制和快捷通道，既防范疫情跨境传播，同时保障必要人员往来。新华社引述郑义溶说，南韩作为中国近邻，高度重视发展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充分认识到两岸关系的敏感性，韩方愿意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各领域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0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科学委员会认同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可以调低到12岁，话如果学校内面的学生接种率达到70-80%，有条件全面复课。防护中心话，最快会在今个月内展开有关接种计划。家长点睇？学校又点配合呢？一阵讲下。 呢个科学委员会方面同时都建议啊，从非高风险地区抵港嘅人士过到三关就可以缩短检疫期。而另外咧，委员会就提出更新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嘅指引。只要长者咧以往曾经安全打过流感针，咁亦都可以咧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一阵会请专家讲下。 九巴今年会动用过亿。